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翻嚟大军阀嘅时间，礼拜四，唉，真系大镬。唉，啱啱我唔知上呢个 Facebook 咧，系啲人不断 share 咧。呢、這個就係話嚟緊佔中138個人會係必拉嘅名單喎、啊，即係呢個咧，阿蕭生同埋阿欣新講有份啦，當然佢哋有份啦。點解咧？因為呢個係個蔬菜佢哋嗰度嚟啦，當然係。咁啊，陶君衡你有冇份？我唔知啦， 我唔知啊。 嚇、啊， 你唔去咪冇份咯，你去咪有份咯、 啊。但你去硬嘅喎，呢條友。 我一時時嘅啫。 哇！你要 諗，我諗嗰個新嘅策略，等阿爺估你唔到。 吓点咧？ 系嘛？应该去嗰次你唔去，唔应该去嗰次你去咗。 吓、 咁你先至可以即系同呢个共产党玩孙子兵法噶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啊嘛。 咁啊，去则实之啊，实则去之啊嘛。 冇错，最好就系不战而威人之兵 啊，系 嘛？最初我估咧，占中咧，你就应该用呢样嘢嚟形容。三子又好，主流泛民都好咧，其实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喂，既然系咁嘅话，你应该要做即系最鼓励唔到嗰样嘢，陶君衡反占中。 咁我唔会咁做， 咁啊即系好似而家， 好 似阿即系徐少华做嗰样嘢咁样， 系啊喺城 即系话呢个城报嗰边就讲呢、這个即系话占中，唔系即系呢个唔可以用违法嘅途径去即系、就是、去搞抗争咁样样。 陶君衡点讲啊？佢呢句说话啫，屌你咁样以往你违咗几多次法啦，系咪？ 喂，但系你又谂翻转头，如果好似阿徐少华喂特登要喺城报嗰度讲嘅时候，咁你咪特登拣文汇大公， 我一早收到呢个风。啦，一早收到就话徐少华需要即系同阿爷摸底啦，因为点解咧？其实早前其实苹果日报都爆咗啦，就话咩冻结咗佢 partner 户口啊嘛， 系好耐啦， 但系其实咧，佢应该系除咗佢自己之外咧，佢一档生意咧，因为佢好似系做嗰啲咩晶片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卡啊。即係平時我哋用嗰啲咧，可以有即係例如儲值啊嗰啲功能，或者係 好似八達通， 唔係即係好似門卡， 係啦， 嗰啲門卡 係啦。咁佢做啲嘢嘅就好似日本做 import 入嚟嘅，咁因為佢有啲客咧就唔單止喺香港，亦都喺大陸嘅， 係 大陸嘅客全部冇曬，冇曬啦已經。 哦，即係 咁啊，剩翻香港嗰啲。本來咧因為嗰日我點解會知咧，就是、因為佢有個 friend 就叫林以樂，啱嘅就嗰日我去台灣嘅時候咧，坐我飛機啱啱坐我隔離。大家都系搭 premium economy， 咁啊，证明即系啲牧师几有钱啊，系嘛？因为你冇理由喺台湾冇理由搭 business 咁戆居噶嘛，系咪？咁我换嘅啫，我攞啲即系积分咁样。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咧，本来佢真系打跛脚唔使有嘅，佢唔知生咗三个定四个细路啊。 系 吓，即系 因为最近有一个系一岁零嘅啫。 系啦，佢话第一个就系40岁先生。咁啊，50岁咧就生，唔知第三定第四个啦，我唔记得咗啦。咁、就话咧，佢所有嘅生意都冇晒。 系， 咁所以你睇啦，爷今次咧，你唔好睇呢啲个别嘅 incident 啦，你背后阿爷嗰个策略同部署咧，我哋需要认真咁研判。即系唔单止系做紧，即系抹黑啊， 系， 包括肥佬礼啊，包括郑宇石啊，包括长毛啊， 包括埋你啦， 包括埋我啊，咁我就觉得我真系无端上榜啊，真系奇怪啦，系咪？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威吓嚟噶嘛，系咪？咁当然啦，第二你都睇到嘅，上个礼拜日公布嘅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其实代表嘅嘢全面企硬，睬你班友都系傻，其实佢想做嘅目的系乜嘢咧？再加上之前反動員啦，即係三個部分啦，係嘛？跟住叫阿周、張容喺度搞嗰啲即係簽名啊、電子公投啊，跟住搞個遊行咁樣，三大招數去應付今次呢一個所謂嘅政改方案同埋佔中嘅。我嘅理解就係咧，第一佢要企硬嘅原因就係佢話俾你聽，佔中冇用嘅。佢不斷放喺呢個 message 㗎嘛。 係啊， 係咪？話俾你聽，佔中係冇用嘅，你點樣做，我共產黨都唔會 back down 嘅。即其实呢度佢系 manage 紧大家嘅所谓嘅 expectation，期望嘅管理嚟嘅。你唔好以为你真系走出嚟公民抗命以身试法，我会 back up。共产党第一个策略，第二个配合嘅抹黑同埋威吓咧， 其實係令到所有香港人咧係有一種白色恐怖嘅氣氛。 嗯， 係咪？ 適時主場 嗱，泛民主流嘅時候就會死啦。今次爆梁國雄、黎智英、毛孟靜、陶謹申，係嘛？梁家傑，喂，下一鑊會唔會我噶 ？ICAC 會唔會上門噶？揾我噶？因為我自己總因為人你過咗卅歲之後咧，其實你總有呢啲咁嘅嘢噶。 你唔知道你之前做啲咩事， 有啲你都唔記得咗啊！可以話係完全唔記得咗嗰種啊。咁當然啦，反動員就係更加重要，就係話俾其實香港亦都有好多人。所謂佢哋講嘅 silent majority， 我認同噶。呢啲 silent majority 係對呢一樣嘢係冇乜興趣嘅。 嗯， 即係除咗我哋嗰100万到好堅持民主嘅人。 嗯， 咁所以咧，佢三管齊下嚟喐你哋班友。 嗯， 咁你問你究竟驚唔驚？你驚唔驚？ 唔係，所以其實呢個就 嗱，我一間先話俾你聽。如果我係即係调翻转嘅，即系作为反对派我对策咁系点啊？系嘛？不过我都即系都系重复我以往嘅观点嘅啦。不过再总结一次，你惊唔惊？ 嗯， 甚至乎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唔单就徐少华啦，系咪？之前嘅蔡东豪啦，最叻个仔嗰个就系蔡东豪，因为善价而沽，系嘛？嗰个 Alan Yuan 要回应我啊，你回应个一周刊嗰个嘅评论啦。 Alan Yuan 我都估中咗啊，大佬。 Alan Yuan 系网友， 哦 ，OK， 系个网友。 熱狗嚟啊嘛， 唔係有啲人咁講啦，我唔中意咁樣 label 人嘅。 啱嘅。咁你徐少華啦， 嗯， 我聽聞連啊所有而家參加咗佔中嘅義工，所謂嘅斗殘、都逐個揾緊啊，共產黨。即係話佢將名單俾人偷咗啦。 斗殘都有啊， 名單俾人偷咗。 咗啊，即係。 Anthony， 係舉你個例子啦，揾你老婆，係咪啊？搞你大陸間層樓。搞佢老婆喺大陸份工，喂咁你都騰噶嘛？系咪先？跟住你嘅親戚嘅表哥喺大陸打俾阿龍，話俾你聽，喂唔好咁搞啦，都搞緊我啊，仆街！咁你心唔心軟？嗱，我收到 message 係咁啊， 所以程翔佢都好認識共產黨啦。佢今日已經講到明，就係話共產黨最叻就係喐你身邊嘅人啊嘛。佢好低調咁樣做，但係嗰個震攝效果咧，往往係最有效。 冇錯 嚇， 亦都有邊個俾人搞？点解嗰日学联啊？周永康上台讲嘢嘅时候，喊到 Philippe 咧，差唔多接近成分钟先至正式可以讲到嘢。佢都俾人搞紧，佢都俾人搞紧啊，大佬。 咦？佢搞乜嘢咧？即系正常一个学生嘅啫，佢自己本身。 我唔知佢搞佢老豆，定搞佢老母，定还是搞佢啲亲戚啦。 哦， 咪总有啲亲戚喺内地噶嘛。 咁系。 我就冇嘅，所以咧你搞啦，我都唔知边个打边个。你唔好以为有圣徒嘅你啊，搞屌大捻把， 土鸡 世界。系嘛搞陶杰德啦，系大佬佢衰嘢多我，大佬仆街系嘛？喂，你谂下而家佢用呢几管齐下嘅方法嚟对付香港人，你可以点顶香港人？ 系 香港人嘅脾性系乜嘢？我哋嘅研判，第一你真系惊嘅， 系 好多香港人系惊， 系啊！ 我点解我第一次差唔多四五个礼拜之前咧，我已经屌蔡东豪啦，就话你咁样系制造一种惊嘅气氛啊嘛，大哥。点解我亦都理解香港人会惊？我都中又中啊！你记唔记得你哋一年前访问我，即系用炮打先嗰个名？我哋话香港人已经冇得救嘅。唔系因为我嘅选举结果我冇得救， 唔系因为佢唔选你先冇得救。 因为点解好简单啫嘛？呢班人咩人咧？嗱，我哋自己问，嗱，我自己包括我自己都反省啊。我嘅上一代再上一代，我阿爷系走烂落嚟噶嘛？走烂落嚟嘅人系代表咩嘅脾性啊？我讲住大部分啊，我唔敢话系全部100%。 有逃兵 DNA 咧， 我谂 啊， 你就系、是、你喺内地唔敢同共产党斗嘛，你老豆先走落嚟啊嘛，大佬。咁我由细到大，我老豆教你乜嘢啊？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嘛。 有危险就走， 梗系啦。 做个勇敢中国难民。 我老豆啊，25年前都教我，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同君行。你唔够共产党斗 啱啊！ 我而家先记起啊，即系佢系有逃兵 DNA 噶嘛， 系 咪？佢老豆啊，即系我老豆嘅老豆，我阿爷啊，喺内地走落嚟噶嘛。咁呢啲人其实唔敢同共产党斗，亦都唔识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跟共产党嗰套，唯有避捻咗你啦。好啦，你而家你话你要搞占中，吓你两嘢你就惊， 嗯， 系咪 啊？李飞嗰日喺个研讨会嗰度都讲噶，喂。 讲真，你嗰班香港人冇咩实力，我都冇乜必要同你讲。 唔系，所以其实你话占中十指，即系你又系佢自己本身系攞呢个中产吓，佢哋攞中产呢个牌头，或者佢自己本身即系经济上面略有成就嘅人，佢自己本身走出嚟，佢话自己做死事。喂，其实喂，佢而家系即系会即系都等于辜负咗一班即系同样系中产嘅人。喂，你就系见到 咁仲有八个喺度啊，仲有八个死死喺度。 但系咁 走两个 啊，钱志乾都俾人喐咗啦，不过佢都未 back down。 系， 即系佢而家都话揾阿边个林林三木啊，佢即系话搞个新信报。 嗯， 你有冇听过啊？ 冇，咩冇听过 啊？因为林三木佢自己本身都话，即系将个股权全部卖 Q 晒啊嘛， 俾到扎街 信报， 但系另外七个都转吹低调啊，你冇乜点听过？ 咪不嬲，佢哋都低调嘅，个死事出嚟谂住摆下嘅啫，因为佢个目的本来啊，即系好嘅，就话咧过往不嬲唔参与公民抗命嘅人，都忍无可忍啊，呢啲系社会嘅精英。中流砥柱、都喺度顶， 系 本来佢嘅成个包装系 O K 嘅，你问我 系啊， 即系我系佢，我都会考量咁做， 啱啊， 系嘛，即系你教师揾个顶尖嘅，即系超级教师翻嚟， 系 系嘛，你社工揾一个即系名望好高， 唔系因为佢有代入感喺度，你见到佢同你身份可能都差唔多，喂，佢拥有嘅嘢可能比我仲多，佢都会出嚟牺牲，点解我唔得啊？即系咁样样啊嘛，唔系大问题就系话而家呢个死事变丧尸嘅效应就系成也中产，败也中产啊嘛。你当初你走出嚟嘅时候，因为你中产，但系而家因为你系中产，甚至乎你自己有钱，你系输唔起，你先至喂咁大镬啊嘛。 所以嗰阵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阿 B 都喺度嘅 ，Spooky 都喺度，佢问佢话唔得嘅，你可唔可以放下你自己层楼啊？如果真系占中成功嘅话，我假设你成功先吓，唔好讲我哋鸠早啦吓。咁楼价会跌㗎嘛，股市会跌㗎嘛，你顶唔顶得住先啊？佢问呢个问题问得好 ，good question， 系咪？我都有最近呢一排，我不停问自己嘅，佢叫捻晒我啲客，咁我点捻算先？系咪？咁我可唔可以谂过啊？屌，咁我又唔选咯，系咪？我都系交一条查一条嘅啫，咁我同你捻过咯。你唯有用呢种心态，你先会觉得自己舒服好多 ，feel very comfortable 啊！屌，你登东周，我咪登东周刊咯。系啊，咁点咧？ 同埋抗争 唔系，系嘛？ 同埋有个问题就系抗争系冇即时成效嘅。你会即系会谂一样嘢，就系话喂，如果唔得嘅话，喂，首先俾人哋起，唔系即系首先要付出代价，系自己嚟噶咯。 反而调翻转头咧，就系你例如卅零德龙啊、Anthony 啊，或者再廿零嗰啲，你要再谂。 嗯， 我系咪咁样搏啦？ 嗯， 我呢一代人就冇乜所谓噶啦，已经即系我享受咗香港经济发展嘅成果咁多年。 你话冇乜所谓，但系好多人好有所谓喎。 所有嘢都可以即系渺然一身走咗去嘅。嗱，如果你咁谂咧，你就豁达。咁啊，共产党类你唔捻何啦？嗱，我当听日我死嘅。咁你我成日都问自己个问题咁啊。你回身一望，你有冇后悔先？冇。咁你死得安乐。咁如果你个个都系咁谂咧，啊扑街啦！我共产党。 吓， 点样算？ 系 嘛？阿龙可能有少少后悔，点未沟到女噶嘛？ 冇乜所谓。 如果你话个个都咁谂独立都得添，如果咁讲嘅话， 难啲，因为嗰个国际嘅问题啊嘛，政治。 嗱，啱啱有位咧 ，guess 六七四啦，就喺度话，唉，咁唔可以用呢个 DNA 决定论嘅， 我都唔想啊。 DNA 决定论系湿鸠才子用嘅 logic， 但系我咁讲啊，即系 DNA。即系我哋系其实喺度描述紧，其实佢嗰个即系思想嘅习惯啊嘛。 呢个系叫 value systems， 即系我哋用一个好学术嘅角度、文化嘅角度嚟咁研究。 唔系你自己本身，你过往你都系用咁样嘅方法去令到自己系一个 better place 或者系 better heaven。喂，即系你而家你面对同一个问题，喂，你自然都会诉诸紧同一个经验噶啦，系嘛？所以点解香港人系即系普遍中意移民啫？因为佢哋老豆老母都系移民落嚟噶嘛。 我哋用好多唔同嘅分析啊，都系针到落去头先你讲个 DNA 个结论嘅。你揾翻我哋啲所谓嘅学术嘅著作啊，香港 系 一个难民嘅社会，形容过啦。吓呢条呢个系一个 life boat， 记唔记得啊？Board the prime, board the place。 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地方。呢个只系一个 stepping stone 嚟噶，跳板嚟噶嘛。唔系点解我哋咁捻多人移民到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纽西兰嗰啲咁嘅地方啊、欧美嗰啲咁嘅地方啊？ 中转站啊嘛， 系咪？ 咪所以咧嗱。最近黃丹就話啦，你話如果有決心做佔中嗰啲人，其實應該即係其實要頒翻個諾貝爾和平獎俾佢哋，即係呢樣嘢就其實要突顯到即係當其時，即係呢個阿劉曉波點解咁偉大啊嘛？喂，六四之後佢係堅決留喺即係大陸噶嘛？ 系嘛？ 佢要走应该得 嘅，佢系走得嘅，佢系即系当其时系澳洲系 offer 咁样嘅，即系机会俾佢噶。 因为点解嗰阵时海外文化人士咧，虽然大家对佢嘅 image 有意见啦，觉得佢哋包仔有部分系卧底，有部分揾水之类出嚟嘅，但系佢哋都有一个共同嘅认识嘅。 嗯， 当你离开咗呢个土地之后，你系搞唔到民主运动噶，即系你海外，除非我派 Anthony 派驻美国帮我搞美国佬嘅 lobbying 嘅啫。系咪？但系我哋都有个本土嘅土壤喺度啊嘛。 冇，但系你好似孙中山咁样，走去加州嗰边筹钱，然后就买武器翻嚟广东。 系啊嘛。 但系你有人喺中国啊嘛，大陆啊嘛，你而家冇啊。 即系你好简单，即系嗱，阿国师就成日话人哋，即系嗰啲移民嗰啲系离地。喂，佢首先应该讲下孔浩峰先，大佬。喂，大佬，喂，孔浩峰，即系其实佢喺 Facebook 里咁 Q 多嘢讲，喂，屌，其实最 Q 离地嗰系佢，真系。 John Hopkins 好似唔系俾好多嘢佢做。 所以共产党其实聪明噶，如果佢可以赶得我哋走嘅话，佢一定赶我哋走。 换血啊嘛， 因为点解咧？你冇咗个土地嘅时候，你点搞呢个民主运动？好简单啫嘛。你估我喺加拿大做唔到花生台嘅节目大军阀咩？都得噶。不过喂，我冇晒咁嘅感觉啦，已经。即系我连搭车翻嚟嘅机会都冇，虽然我通常都揸车，但你都感受得到香港嘅社会气氛嘛， 都 睇晒到嘛。 但系咁讲喎，喂，你见到而家高楼价、高租金，搞到而家中产咁大负担咧，喂，你共产对共产党嚟讲系一个最好嘅机会，因为你嗰班友咩层楼已经非常之辛苦，根本就唔想生仔，咁你共产党咪走落嚟换血咯， 得噶。 唔系咁，事实上。即系你而家你香港人，你唔生仔嘅 moment 咧，其实已经等于即系共产党系成功咗一半嘅咯，已经系。 系啊。 即系而更加成功嘅地方系澳门啊嘛，澳门嘅出生率系更加低啊嘛。 但系而家面对呢场运动，冇讲咁遥远住啫。佢令到你惊 啊。 嗯。 呢个已经系一个恐怖嘅讯息嚟。我话俾你听啊，我收到个 message。 嗯。 有人同三子其中之一条友讲。 嗯。 吓， 不如咁啊，我哋重新研究一下，即系嗰个人大嗰个决定之后咧，星期日。 系啊。 重新谂谂。喂，再唔再佔中咁樣？ 你講嗰個人係邊個嚟㗎？ 嗱，我唔講啦。 係最老嗰個， 三分之一嗰、那個，佢話好啊。 三子 再傾。哇！我話你老闆，即係雖然我唔係好勇啫，雖然我都冇細路係咪？ 喂，你咁樣講， 即係都係鳩一條踩一條嘅人。喂，但係都唔係咁渣㗎係嘛？共產黨嚇你兩嘢，同埋你都估到佢啲招數啦。頭先我總結咗啦。 咁你其實阿戴耀廷佢自己本身佢接受呢個 Bloomberg 嗰邊嘅採訪，已經即係已經揭露咗佢本身就係諗住係核炸啦。 誒嗱，冇、欸啊、你唔好話即係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佢有冇扭曲，即係戴耀廷嘅説話。 嗯、 其實佢嗰個説話嘅背後係做咩咧？即係話佔中 from start to finish， 你只係做一樣嘢，即係空共產黨。呢、這个系我晨早一年之前啊，中又中啊，讲咗你唔捻真搞嘅话，你共产党唔会惊你嘅。 系啦， 系啊， 你真系要自己做死事话俾佢听嗱，你要自己谂。其实真系嗰阵时候我蠢嘅，即系应该话俾佢听，喂，做斗策嗰啲，但系你自己问清楚啊，阿龙冇份工得唔得？你阿爸阿妈同你决，你得唔得？你而家所有喺银行嘅存款，我估你都唔系好多啦吓，十零廿万你冇全部冇捻晒，得唔得？嗱，你得先会嚟做啊， 拿土。所以 虽然我对人哋要求唔系咁高，但系真系确实你而家回顾翻嘅时候咧，唔系马后炮，你一定要付出代价、香港人嘅性格就系、你得个惊字，惊捻完之后就缩，屌咪俾共产党睇中晒咯。 咪所以你头先你讲嗰个香港民主运动，你去到抗争嘅 moment 系变咗代际嘅矛盾嚟噶啦。即系你即系而家呢一代，即系乜都冇嘅人，即系你同即系上一代，哇已经有几层楼啊，喂有存款喺身啊，嗰啲人其实一个矛盾嚟嘅。喂，嗰啲人梗系唔想变啦、啊，大佬。咪即系如果你抗争系全面成功嘅话，即系占中可能会令到楼价跌，喂佢哋都会屌鸠你，系咪？即系佢哋唔搞占中一回事，佢哋亦都唔欢迎。 唔系啊，你。再退一步谂就得噶啦，跌嘅楼价，系噶啦。喂，我搞占中唔系令到经济有成影响咩？嗰、个梁振英都读翻呢一个戴耀廷嗰篇文出嚟咯。你系打击佢最主要嘅要害啊嘛。咪梗系楼价跌啦，梗系股市跌啦，大哥。 但系戴耀廷佢而家讲，喂，选择一日对香港经济冇咁大影响嗰日发动占中。 所以其实佢哋都系 fit 嚟 fit 去，即系我唔系批评佢哋，我只系话我有份嘅。即係成個運動，我哋唔應該做即係旁邊學，即係作為一個 third party 咁去睇人哋，我哋都有份。我哋冇推呢樣嘢。 啱，即係所以我哋 我哋噏完之後就算啦嘛，喺個麥度。 係，即係所以我哋唔應該就指望即係其實嗰啲即係喂嗰啲人即係做完就算啦，即係唔好應該咁指望 role model 啊。 所以我嘅头先嘅批评，包括对我哋在座咁多位在内啦，包括你出面推咪人在内咧，就是、对批评埋自己嘅。其实自己都噏过，不过其实自己都冇实钱啊嘛。 系 嘛？你有冇谂过，即系有一日你冇晒所有嘢嘅时候，你惊定唔惊先？你肯唔肯付出呢个代价先？呢个系香港人嘅民主运动嘅问题。 唔系你嗱。其实戴耀廷既然佢自己本身承认咗呢个系讹诈失败啦，喂，其实应该你应 同埋你嗰日都系噶，喂，成班友仔喺个台上边喊，有冇搞错啊？嗱，周永康后屘我了解点解喊啦，喂，大佬嘅场仗啱开始咋， 嗯， 喂，你估你系民进党打悲情牌啊，大佬，你唔系打悲情牌啊，你唔系攞紧选票，你而家你要抗争嘅意志啊，阿哥，你叫啲人出嚟啊嘛。喊系会出嚟噶咩？ 其实等于暴露咗自己弱点， 系咩？ 啊， 本来打鼓系 OK 嘅， 系打鼓 OK， 但系佢忍唔住啊，即系证明呢个系内心嘅一个反，即系 真系怯啦，坚怯啦。 但系 typically 嗰啲咁嘅学生会，不嬲都系咁样嘅，抗争失诶、觉得抗争失败之后，成班友走出嚟喊，跟住又发表感受，然后就散水咁样噶咯。 唔系呢个咪错咯？ 嗯， 喂，第一你应该要理解成个抗争唔系一役嘅，唔系净一场嘅占领中环。 嗯， 是一个好长远的斗争，民主运动从来都是的， 嗯 啊、全来冇历史上。 喂，虽 你去到呢度， 即系一就而至。 你去到呢度，我想问你啦，你讲占中的话，你应该是一次过吹晒所有人出嚟搞啊，定还是系即系细水长流咁搞呢？因为如果你话一次過， 我觉得梅花间竹、 啊、 嗯， 有多有少，有多有少，有游击嘅，亦都有大规模嘅、 嗯， 有累积力量嘅， 系、 啊。因为点解？你只要知道，其实佢哋都估到咁多律师喺度。即係做法律嗰啲顧問、 嗯， 其實告得你乜嘢啊？咪、 嗯、 未經批准嘅集會咯、 嗯。 只要你冇暴力就得噶啦，有暴力就好麻煩。 或者遊蕩罪咯， 即係嚟你推鐵欄啊，走去同差佬即係肢體抗爭咧，就好麻煩，因為可以告你襲警，可以告你行為不檢， 係， 嗯， 係嘛？可以告你非法集結，甚至乎可以告你騷亂。 嗯， 人哋亦都有藉口去即係掟汽油彈啊，甚至胡椒噴霧啊等等嘅嘢、嗯。但係如果你真係安安靜靜坐喺度，等佢台嘅话，只有啲领袖发个言嘅所谓嘅领袖，先至会告得到你未经批准嘅集会。That's all。 嗯 ，I guarantee， 因为我试过好多镬。 喂，但系问题而家嗰啲差佬唔系好似以前咁样 嘅，系咯，好似话有啲粗系流利广东话嘅人系嘛，即系啲公安混入啲港警度。 系啊， 咁你咪俾佢揼一身咯。喂，我一生人都未俾人涉，俾人揼过， 只要挨得到痛啦，要 系你挨得到痛咪得咯。系咪？咁唔系你讲到自己好有 vision 噶嘛？ 唔系啊， 我为我哋下一代嘅民主嘛，咪俾人打身有乜所谓啫？ 系、嗯、个状况系好似 阿龙咁，你咁大只，你大佬你起码揼五分钟，我啊最多揼一分钟到，都顶得住噶系嘛？ 唔系讲大唔大只，讲月度啊，大佬佢追中你月度，你仆街啦！ 第一啦，第二样嘢，佢哋而家系癫起上嚟咧，好似六二三咁样啊，称你班学生上去警车嗰度，然后系咁又及系 即系 暴力对待， 立铺你咁样。 喂，咁佢真系有阴影喎 ，Jacko。 我知 边系有阴影阴影嘅， 咁咪你要顶咯， 大佬俾 S M 冇阴影嘅假啦，系咪先？ 唔系你咪要顶咯、 嗯。 喂，你觉得台湾嗰啲唔系中产啊、嗯？当年搞反抗运动嘅陈水扁唔系中产啊？谢长廷嗰啲唔系中产啊？ 陈水扁都做过逆权大状啊，哥， 好出名嘅律师嚟 啊！真系 佢点解佢嘅口号叫台湾第一？因为佢由细到大考试都系第一，喺、 嗯、 法律嘅考试里边都系第一，系、 嗯、 嘛？ 咁我哋咪叫新民党嗰班高材生走去搞抗争？ 系咯、 啊，你话香港新闻党唔系啩？ 系啦， 喂，人哋呢一个改革嘅土壤，人哋点解能够即系咁多年嚟，即系你话由二二八事件，由即系国民党走去台湾吓、啊，即系四九五零年代开始，一路搞到即系一九，算系1986年啦，开放党禁啊，报禁之后嗰嗰、那个时间里，喂，经历咗三十几四十年啊，而呢班人里边系有几多人牺牲咗、 嗯、 包括住自己嘅事业，你谂下林义雄。是全家冚家產咁滯、 嗯。 哦，係啊。 喂，呢啲係用血用汗換得翻嚟嘅。香港人咪好傻咯？ 嗰啲真係精英嚟。 喂，我哋好傻啊，大佬，我哋有咩？我咩損失啊？ 係啊， 有咩損失過啊？我 俾人空過幾鑊。 唔係，其實呢啲嘢從來對香港人嚟講係好遙遠。就 喂，所以我苦心自問㗎，你夠唔夠膽同佢頂？ 就覺得即係呢啲嘢，唔係啊，從來都係覺得係一啲即係所謂激進嘅社運分子咧，幫你代理曬。咁但系问题就 是、左交 系啦，即系左交代理晒。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呢班咧，即系叫做系中产嘅十死士啊，即系占中啊。喂，点解佢哋同以前咁唔同？就系、是、因为佢哋本身系素人嚟嘅，系普通人嚟嘅 素人。 系啊，唔系有唔系，所以阿金英都好兴噶。阿 金英嘅兴啊，兴在就系话，喂，你而家呢班中产走出嚟占中，就同以前嗰班社运分子就完全割裂。喂，大佬，即系呢个其实系对佢哋好唔公平噶嘛，又系 少少啦， 系啊。 嗱，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探讨嘅， 啊， 就系、是、其实我哋大部分人 ，including me， 系 都系唔了解共产党。 咁吓， 所以你先会有个 shock 啫嘛。 嗯， 所以我哋先要 shock therapy 啫嘛。而家嗱，佢用咗几招企硬，系嘛？用呢一个嘅期望管理，跟住玩抹黑、玩威吓， 嗯， 再加反动员。喂，我哋完全系 shock 啊！但系因为我哋对共产党唔认识嘛，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只要佢面对你嘅权力不断受挑战嘅时候，甚至乎佢嘅地位受挑战嘅时候，佢一定系会同你发癫。 嗯 嗯。 我哋系唔认识呢个共产党、 嗯， 因为点解我哋嘅上一代用翻你嗰个讲法，我哋嘅难民 DNA 就系我哋走落嚟之后、嗯，其实我哋已经避咗， 嗯， 我哋未面对过， 未抗分过，未直接去同佢即系对冚过、 嗯， 啊， 好，喂，我哋要加多节讲呢个政改，因为意犹未尽， 好， 转头翻嚟， 转头翻嚟， 中环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 ，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横看金英。 忘掉怪兽会吗？回忆的一百刹那已倒下，面对这重生的光光，你注定扮作小生，枪枪不会拒绝磨舌，金鹰不可幽禁落下，有感情就吃花生一世吗？谁说院长无用吗？忘掉插播曲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啊，第二节翻嚟啊，喂。喂，咁头先阿土啊，你讲到就係话其实香港人普遍对共产党唔认识，因为其实呢个共产党我哋自己本身 包括我自己在内啊。 唔係，因为我哋有一国两制屏障㗎嘛，我哋觉得即係共产党嘅事唔关我哋香港人事㗎嘛。 因为英国人点样契弟都好，佢係唔敢玩到咁盡嘅。同埋佢都係会睇民意㗎嘛，特别喺佢嗰个成个管治嘅格局里面，佢係一个殖民地嘅宗主角。呢、這个地方有90几%都唔系佢嘅种族人。 嗯。 同埋佢一个不义嘅管治，所以如果我哋当年，例如你话反贪污捉国拍又好，咩中文运动又好，嗰啲佢系会有少少容忍嘅。 嗯， 你当然啦，去到关键嘅时候，佢梗系喐你哋啦，系咪都唔会手软啦？ 六七暴动咁样咯， 系嘛？即系例如长毛，其实嗰阵时候佢都喺呢个新华社门口抗议下啫嘛，都告佢非法。集会啦，最后即系判第一镬，即系坐监三十日啦。 但系你睇翻当年长毛佢系影响紧国际关系噶嘛，中英关系噶嘛，所以先咁做啊嘛。 嗰阵时系七六天安门事件啊， 系、 即系香港人介入中国事务嗰个问题咯，即系你 系啊。 所以如果你话你唔认识劳共呢、這个专制独裁嘅本质嘅时候咧，你仲对佢？有期望嘅时候咧，咁你咪完全判断错误咯。 嗱，其实你唔 点解戴耀廷承认喺今次现阶段里边嘅占中嘅运动会失败， 嗯、 就系、是、因为你本质上你唔认识共产党。 佢话 嗰啲唔系技术同埋呢个技术嘅问题噶啦，咪即系战术失败，咪真系失败咯个运动。 唔系战术上失败，其实就系讲穿啲或者讲白啲，其实就系嗰个核讹诈失败啊嘛。即系其实所谓核讹诈，佢自己本身就系谂住你咪你之前讲过咯，就系话即系呢样嘢就系其实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嘛。喂，大佬不战而屈人之兵，你系真系有个核弹喺度先至可以屈人之兵噶嘛？喂，但系而家共产党就系睇穿咗你个核弹里边，屌你原来系冇料到嘅，你都冇有二三四嘅，你。嗰样嘢都唔撚系有二三四嚟嘅， 你嗰样嘢，屌你原来系水嚟嘅，扑你个街， 咪等于攞住两只手指就系打劫咁样咯。 所以嗰阵时候我真系私下啦，亦都喺我哋呢个节目同戴耀廷倾过嘅。我话而家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到苏轻 咧，系 你冚低嗰只牌系二仔， 系、 啊、你唔好话俾人听你系二仔啊嘛，你冚低咗噶嘛嗰只牌。 唔系啊，同埋就系话 你梗 系 空佢啊嘛。 仲有就系真普联，其实 你系真空，仲要。 真普联全撚部人都系即系各怀鬼胎，个个都即系其实怀咗个侥幸心理，即系谂到自己可以同共产党倾倾得掂。唔系即系你去到就系话民主党其实后期，即系你六二二投票嗰阵时候都怀住呢种心理啊嘛，所以啲先至唔会话即系全心全意咁样去为呢、這个即系三鬼方案背书啊嘛。 我哋得三张黄牌可以打，啊、我而家总结、一张黄牌就系占领中环，尽量鼓励群众嘅士气。话俾你听，大家要付出代价，唔怕死，一万人够噶啦，冇一万五千都够啦。 嗯， 第一张黄牌， 一万 一定要顶出嚟。 嗯， 仲有持续嘅呢班人要、 嗯、 拉一次，再去一次，拉一次，再去一次。 嗯， 第二张黄牌，五区总辞 系。 嗯， 共产党惊两样嘢，第一街头抗争，第二就系公投。 系， 但唔系 一定要打呢个牌出嚟，坚打。 但唔系应该泛民总辞咩？喂，大佬， 一阵间再评论。 好， 第三张黄牌，第三张黄牌就系咩呢？就系、是、如果你泛民已经系决志咗嘅时候，佢会惊你。只有呢三张黄牌打出嚟，话俾佢听，我系坚嘅。有五区总辞，有呢一个嘅街头抗争嘅话，跟住盘死无大害嘅，共产党佢奈你咩河？ 嗯， 你紧张定我紧张啊？到时系咪？ 咁啊，土你 你留恋你自己嘅席位啊嘛，你谂住自己可以同共产党倾啊嘛，咁咪扑街咯。所以第三张黄牌系咩啊？我更加具体讲嘅就系、是、你话俾佢听，我会否决你嘅方案。 嗯 嗯， 使唔卵使总辞啊？总辞嘅意思系咩啊？就是、因为你 call 唔到嗰啲人，所以你先总辞啊嘛，将佢立法会员嘅全体立法会员嘅人数降低啊嘛，你 call 住。嗰、 嗯、 几票啊？廿四定廿三，我唔记得咗啦，系、 嗯、 嘛？即系总之你 call 住超过三分一以上个票数啊。嗯嗯，你就共产党系内你唔捻学嘅三大法宝啊！ 嗯， 占领中环五区总辞，再加箍实啲票。 咁啊， 但系共产党而家醒啊， 系 佢而家抛个波俾你哋啊嘛，等你哋啊，亦都系期望管理嘅。 嗯， 头先我漏咗讲呢个共产党嘅谂法就系点咧？就话系咁噶啦，唔写年份啦，呢三个关卡永远存在，你中意几时通过？你泛民今年唔通过唔冇所谓，而家佢又同你盘皮啊玩。 嗯。 四年之后我又拎翻呢个出嚟啊！你唔可以超越呢个框架。 嗯， 咁你而家仲唔同佢斗？你等五年之后再同佢斗啊！如果今年你过唔到嘅时候又有压力啊，而家已经谂定有压力啊，你实死啦、 嗯！ 出呢三个法宝，共产党一定 back down 啦，系咪先？点样全世界交代啊，大哥？一国两制喺度呃人啊， 系啊？ 点样统一台湾啊？ 佢、嗯、已经唔统一台湾，唔讲呢样嘢。 你点样去？话俾全世界听，你签嘅中联合声明系坚噶，阿哥， 佢已经唔理噶咯呢样嘢。 你觉得佢唔理？佢用头先我讲嗰三大法宝反动员企硬喺政改同埋抹黑加威吓， 系啊。 其实另外一个同币嘅两面，第二面系乜嘢？ 嗯 嗯， 佢好捻惊占领中环， 系 系啊。 你应该咁谂啊。 嗯， 佢使乜出咁捻多招数啊？ 嗯， 我都退咗休，你仲喺度搞通周刊，跟住话帮我听住佢针窿摄录机，系咪？我话系好啊，屌我表演下，我好似陈冠希咁啊，大佬屌，唔系你咁盘撇咧，共产党内你唔捻河噶啦，屌真系系嘛， 系 好简单嘅啫嘛。 喂，咁啊，土你讲到咁轻松，你自己有冇黄牌啊？ 我冇乜黄牌啊，又咪就盘撇咯。 啊，喂，你 一张黄牌 啊， 就系、是、你收我层楼冇乜所谓，你搞我屋企人有冇乜所谓？ 吓、 啊，系咪啊？好在我细佬好似有加拿大护照，好似系翻嚟香港，好似可以攞到嘅屌。我老豆冇几廿岁人啦，算啦，系啊，系咪你咪搞咯，屌系咪？ 嗯， 唉，咪所以我觉得嗱，即系除咗你一定要死盘命，即系具体讲啦。 嗯， 第一拉台湾， 嗯， 台湾对佢哋嚟讲，香港系一面镜嚟嘅， 嗯 嗯， 后盾嚟嘅，而家只有咁做。第二，可能你海外民运嘅包都要拉。 嗯 嗯， 搞国际英美，佢最紧惊啊嘛，系咁揼落我哋啊嘛，你就喐佢，即系所以李柱铭系啱嘅。我以前都反对嘅，我认为即系中国人嘅民主、香港人嘅民主应该靠自己，梗系要靠自己，但系你唔可以冇佢哋喺你帮你喺度撑咩？共产党系怕佢哋 如果唔系你讲亲呢样嘢，都话屌呢个系我中国内政，关你差事咁样。佢做乜回应啫？你咪干预咯？我睬你都傻。如果佢真系唔惊嘅话，但系证明佢系惊。 嗯， 你谂下台湾星期一开嘅招待会，啲民公民社会公民团体， 嗯， 各台办即刻发表声明， 系 啊， 话呢啲少数人士吓、啊，即完全系唔理解一国两制。好啊，你咪当佢系少数人士咯。 嗯， 睇下未来系点啦。 咪所以嗱，如果你又讲到即系你讲到英国嗰边啦，你反正你讲到外国势力啦，即系嗱最近啊，即系肥鹏都走出嚟，即系喺呢个 FT 啊《金融时报》嗰边即系写文啦，就话喂，如果你话即系当然都系嗰几句啦，就系话其实英国即系其实喺 make sure 呢个一国两制嘅实行方面，佢自己有义务，如果唔系咧就好 shameful 咁样样。咁 佢唔系当权啊。所以肥棒咧就讲嘢就系松容好多， 佢松容好多， 亦都将自己即系过往嘅包袱啊放低。 嗱、嗯、你，但你要见到即系如果你话成个英国嚟讲咧，即系嗱，我唔知道你点睇啦。即系其实嗱，佢即系在位嘅同埋即系呢个在野党咧，其实你可能讲话两手牌都唔出奇，因为其实你就系讲 Nick Clegg 咧，佢自己本身呢、這个即系副首相啦，系嘛叫 做。系啊。 喂，咁佢自己本身都对即系上次阿李克强同佢签咗300亿嗰个合约，喂，其实佢都有微言噶，就系、是、话喂，你唔可以唔理香港、啊，大佬。而事实上佢真系接见咗呢个李柱铭同埋阿陈太啊嘛。 嗯， 系嘛？喂，所以其实佢哋即系嗱，如果你话就系讲一个政府里边嚟讲，你两个 faction， 喂，当然，喂，你签完个合约又，喂，你要保住嗰啲成果啦，喂，但系同一即系同时间，喂，其实佢唔系完全唔理嘅， 好简单嘅道理，即系呢一次咧，我就撑黄世贼啊，黄世泽同埋呢个林记嘅吓，因为啲友讲佢翻名，因为我唔认同啊呢、這个，喂，佢揾翻英国佬系啱嘅， 嗯， 最即系。要英國佬找呢條追數係啱嘅，因為你係真係有一個 moral obligation 啊嘛，你管治咗我哋香港幾多年啦？ 嗯， 百幾年啦，由一八幾多話？ 一八四二 係嘛？到1997啊嘛，大佬係嘛？你攞幾多著數啊？喺呢個過程裏邊係啊，唔好話即係二十世紀佬好多著數，21世紀佬好多著數啊，大哥。 哇！最近有個即係 喂，呢個唔係 moral obligation 對英國佬嚟講系咪？ 咪所以佢而家咪奮起咯，咪喺下議院嗰度話。 你諗下阿爺而家講乜撚嘢？佢話英國人嗰陣時候你唔撚追佢 嚇喂，大問題你去觀塘嗰啲咁嘅咩黨外文獻室嗰度，喂人哋都寫到明噶啦。喂，係中國唔俾你有民主啊嘛。 唔係呢個唔重要啦，但係英國人你喺由1984年簽咗聯合聲明裏邊，你扇咗我哋一鑊。 唔當然係。 O、okay? K， 即係劉永興當年問了一個好嘅問題嘅，作為遠東經濟評論嘅記者，佢話你問戴卓爾夫人嘛，你竟然將香港呢一個咁嘅自由有法治嘅地方交俾一個共產政權，你覺得對呢度嘅人有冇義氣啊？ 喂，呢個同阿邊個講嘅好似，即係同阿你阿肥棒咧，佢即係仲係即係喺香港做緊呢個即係港督嗰陣時候，佢咪去過一間，佢咪精神病院啊？話嗰係咪青山？我唔知啦。佢就話咩？有個癲佬，又唔可以話癲佬啊！有 病患者，精神病 患者有個院友啦，就同佢講話，喂，你呢、這個即係全球即係最歷史悠久嘅民主國家。喂，你而家你问都唔问你自己本身在地嘅人民，又唔问香港人，又唔问英国。喂，你将香港交俾一个系完全制度唔同嘅一个国家。喂，你咁样讲唔讲得过去啊？ 咪所以英国人系契弟嚟噶、啊，即系你，所以我话点解佢哋戆居嘅在于咩、啊？我部分认同啦，林记同阿黄世泽嗰个讲法就系、是啊嗯，喂，你要追翻佢呢条追数系要噶、啊 嗯， 一定要追佢，因为点解咧？你谂下嚟到澳门啊，葡萄牙。统治咗几百年都俾翻个护照啲人啦、 嗯。 英国人你做咗乜嘢啊？你唔好话讲民主俾唔俾你啦。 嗯， 系嘛？你唔好话你唔好赖中国反对啦。你可以坚持噶嘛？扑街，好简单系咪？你俾翻嗰啲护照我哋啦。嗱、 嗯、 呢样嘢我真系撑，我唔要一件事系嘛？我居英权我唔去欧盟一件事。你都俾翻个护照我哋啦。嗰阵时候得几百万啫嘛。 嗯， 好似嗰阵时话300几万啫嘛。如果净系即系真系攞。BTTC 啊，唔系 BNO 添啊，有几百万人你都唔俾、 嗯， 喂，你有咩道义嘅责任啊？系咪？因为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又唔喺度建立一个制度，系、 嗯、 建立咗香港人嘅民主嘅制度，系、 嗯、 咪？你84年你踏咗我哋几多镬 Q？ 88年嘅直选你踏我哋 Q， 系、 嗯、 咪？91年嘅94年嘅立法会选举嗰阵时候，刘慧卿提嗰个法案嘅时候，话全面呢个立法会普选嘅时候，你踏我哋 Q？、 嗯 咦，嗰时咪李华明缺席嗰镬啊？ 系啊， 吓 系啊， 找水咗李华明找喎， 唔关事。你港英又可以动员你嗰班委任议员噶嘛，哥？ 嗯， 你做乜理李华明啫？你做乜理嗰啲会点嗰班契弟啫？ 嗯，吓 过咗啦。共产党灰头土面啦，你除咗成立临时立法会灰头土面啦，你有一半嘅立法会议席系由唔系由选举产生，由功能组别产生，佢都灰头土面啦。 嗯， 同埋功能组别系边个创作出嚟嘅？咪英国佬咯？ 咦，唔系，系墨索里尼喎。 系墨索里尼， 佢抄个套啊嘛。 啊 英国佬点解？因为佢谂住以前系一个委任制度，系揀社会上面唔同阶层嘅人。 嗯、 好啦，佢所谓渐进嘅改革就是、跟住揾你嗰班人自己选翻。 嗯。 就好过我自己揀啦，咁样咁嘅做法嘛。喂，英国佬系要负一个好大嘅责任嘅。 嗯 嗯， 所以阿爷系唔系屌得佢错嘅，张晓明唔系屌得佢错噶。 嗯 嗯， 我认同一半啊，仆街。虽然中国一定系有反对啦，如果唔系佢都一早做咗啦。嗰阵时候杨慕琦计划嘛， 系啊， 系咪？ 嗰阵时讲全面直选啊嘛， 嗰阵时候政制绿皮书嘛，1984-85我都唔记得咯。我僆仔嗰时候都去民政事务处攞嗰本嘢，屌佢咪讲咯，佢话应该搞个副港督嘛，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嘛。 嗯、 你英国做咗啊，共产党点推倒重来啊？个、 嗯、 好大代价嘛，推倒重来。所以英国佬，屌仲话搵英国佬叫佢咩啊？收翻香港啊！屌黐线，简直系。 而家已经唔系叫佢收翻香港啦。 当日有英军喺度都唔顶住阿爷啦，你梗系叫佢收翻香港，跟住申请独立，你咪傻咗噶？屌嗰班友真系真系，唉，本土本到懵捻咗。 啊，我见到即系今日咧，即系琴日好笑啊，就系搵翻即系呢个中共又搵翻呢个阿董建华出嚟啊嘛。即系嗱，有啲人就觉得系一副臭棋啦，因为董建华嗰阵时咁 Q 黑人憎，屌你而家搵翻。 唔系、啊，即系话时话唔讲又讲，讲开又讲。我突然间发觉佢 OK 喎，寻日嗰个表现。嗱，我唔讲佢内容啊，即系个感觉咧，系咪因为689太衰啊？系咪曾荫权都系太契弟啊？ 一个衰， 但系而家好怀缅呢个董建华，好似好啲。佢都话董伯伯讲嘢咦咁样系嘛？即系有啲慈父嘅表现。 唔系嗱，呢个其实有计算嘅。即係其實喺中共即係不嬲做呢啲鬥爭咧，其實嗱呢、這個就今日八五郵報啦，亦都有講啦。喂，其實呢個中共一直以嚟即係搞抗，即係呢啲咁樣嘅方式嚟嘅就係、是、喂屌，喂行完一步即係黑棋之後，喂你一個人唱完黑臉之後，一個人你要唱翻紅臉噶嘛？ 一啖砂糖一啖屎。 唔係即係你等於就係話董建華佢講一句説話就係話嗱你出嚟佔中同埋即係罷課嗰啲人，喂都不乏愛國愛港嘅人士，喂你聽你就要聽我。听到翻嚟，喂你 舒服好多， 好舒服。喂，同埋你会觉得就系、是，喂，你系咪同情嗰啲占中嘅人啊？你咪等于即系认同占中啊？喂，即系有啲人喺 Facebook 里面咁样 share 啊嘛？喂，但系当然啦，其实讲到你咪一样就系话啊，即系其实佢model 嚟翻啫嘛，就系话诶，你系爱国爱港嘅，但系咧，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已经面对即系香港最有机会去民主化嘅一刻，你点能够放弃呢？系嘛？跟住阿张晓明嗰啲又一搭一档咁样又话，即系喂，而家喂呢、這个咩系靓女嚟噶？而家呢个政改方案，喂呢个提委会系靓女嚟噶？ 个系靓咗， 锡住先啊！要你 越看越可爱， 越看越可爱啊嘛！喂，其实就系等于呵翻你啫嘛。其实系 跟住政府再嚟多个啊嘛，有票究竟你要唔要啊嘛？其实对于好多唔 follow 新闻嘅人嚟讲，喂。即系例如我公司师奶同事 衰唔晒， 唔系衰唔晒啊！佢哋觉得喂，大佬都应承咗你啦，你仲想点啊？占中咁样唔使反。 我真系唔明白咩叫靓女嘅定义啦，咁就、即系当我真系孤陋寡闻啦，当我系即系 taste 有问题啦，大佬。呢、這个咁嘅三个关卡唔使点样分析啦，系嘛？1200人嗰个小圈子，大佬。 如果你系睇开 得廿几万人，系可以投得嗰1200人啊哥，跟住你仲有一半，全部嗰班友仔嗰个名单，等于占中嗰个斗刷名单，同埋占中2000几人去划押嗰个名单一样，全部喺共产党嘅控制里边噶。阿哥，哇、你真系聪明嘅，你真系话俾我听，呢、這个系小圈子系冇问题嘅，社会嘅缩影有代表性。 但点解一啲都唔加咧？点解由1200人即系加到1600人都唔加？ 难控制，我分析过噶啦。如果佢加1600又好，2400都好。咁即系话我要 make 更加多嘅 deals，我要更加多嘅力量嚟去威吓 不同嘅人， 即係嗰所謂嗰個交易成本嘅提高啦， 冇錯， 就搞到好 Q 麻煩啦。 你都有 searching cost 嘅， 熱線由千二條變千六條，其實條電話線都好貴。 即係好簡單嘅道理，本來就係得我一條友啊喺個千人裏邊嘅，屌而家你因為加席位啊嘛，咁我哋同一個派系嘅人又多咗個龍，屌佢都唔識阿龍嘅，點原來阿龍計弟咧就係即係問佢攞著數嘅，屌佢咪要派好多片，係 啊， 係嘛？對共產黨嚟講係蝕噶嘛，跟住又要斟茶灌水喺度冧阿龍，几难搞啊！ 系好烦， 系啊， 系嘛？咁而家有千人咪好咯，咪得嗰班友啫。 你维稳费开支咪大增咯，又系嘛？即系边有咁多钱派啊？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讲呢个提委会咧嘅组成咧，其实阿肥胖讲得冇错啊。佢咪话屌，咁你咪即系伊朗式民主咯？咪伊朗都有个叫宪法监护委员会啊，即系 贪讲嗰个 去 voting 啦，系咪？ 做 voting 系啊，做 voting 啦，咪一 Q 样，即系所以你啲咪假民主咯，一样嘅啫嘛。其实系你点样靓女啊？喂，靓女极啊，嗰样嘢啊，你翻唔到转头噶嘛，哥。 但其实喺回归打后，共产党已经讲过啦，要爱国爱港人治港啊嘛。咁其实佢一以贯之嘅政策都系咁嘅啫。 咁好笑嘅，佢就系话，即系而家佢系将香港作为一个民主试点啊嘛，即系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系嘛？屌你， 大中华交啊，啱我哋啊。 其实呢个唔系新鲜事嚟嘅，其实你去到即系二千年头嗰阵时咧，其实大陆都喺度讲过，就系话搞村民主选举嘅，村直选嘅，村县直选嘅。 记得亚洲周刊嗰阵时候大肆报道添。 但系其实问题就系个人选上面又系呃到死死啊嘛。 唔系共产党党员基本上攞唔到个提名。 一嚟，而且佢哋有一种方法就系叫酝酿一啲候选。人啊嘛， 即系协商嘅部分， 系啦，又系官嗰啲人啊嘛。其实呢样嘢唔系新鲜噶。喂，佢嗰阵时就话即系让呢， 哇呢、這个包装好、啊，你突然间一言惊醒梦中人。喂、啊，其中佢有讲过嘅，佢话让香港呢一个作为一个试点啊，作为示范单位啊嘛。呢、這个就系我哋大中华交嗰阵时候嘅讲法嚟噶嘛。点解搞中国民主？是要同香港嘅具体嘅民主嘅操作系连结嘅运动啦、就是因为香港系一个试点嚟，一个示范单位嚟噶嘛，令到全国遍地开花嘛。喂，而家屌共产党用翻呢个 logic 喎、 喂，但问题 聪明、 但共产党讲紧复制各个唔同香港嘅喺经济上面复制各个唔同香港啊嘛，但喺政治上面佢好强调一样嘢叫河水不犯井水啊嘛。 都唔紧要啊！而家佢抄翻你个 logic 啫嘛。不过话而家我呢一个系民主嘅试点，咁嚟 sell 翻你啲大中华交， 算罢啦。 就话你嗰个嘅民主嘅权利嘅体现咧，就唔单止系你哋嘅，系十三亿人民嘅一个试点嚟。哇！你碌到佢高帽几大啊！仆街， 系啊， 系嘛？即系唔好讲话，净系待遇先嗰啲论述啦。 唔系咁，你一日有一党专政就冇民主啦。讲真， 咁啊呢个 系 事实。唔系，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唔了解共产党。 老董好笑啊！老董就系、是、其实佢就话你而家你嘅制度问题啊嘛，鬼唔 Q 知制度问题咩？喂，制度问题佢自己亦都讲啦，话即系其实政党同埋即系其实执政者，其实根本上冇一个健康嘅互动喺度。喂，因为你而家嘅政党系太监嚟噶嘛，大佬。喂，你政党唔为执政，喂你只能够喺议会度嘈。喂，咁当然系冇建设性啦。 嗱，你搞错啦，政党呢样嘢咧就分执政党同埋参政党嘅。咁系即系中国大陆咁样啫嘛，执政党咪中国共产党咯，参政党咪就系嗰八个唔同嘅湿鸠政党咯。香港 嗰啲叫做心光胆照，唔系即系嗰啲所谓民主党派啊，系嘛？ 系啊。 不过我最后想讲一样嘢，九月中，全香港嘅大学生宣布罢课呢一刻。我觉得共产党系预料唔到最后结果系乜嘢？ 呢个 opening 嚟嘅， 呢个学生运动都系会令到咧，就算而家所有嘅政策，所以大家唔需要灰心失望。即系我自己原判，就系当学生罢嗰个礼拜星期嘅课，就系成个运动嘅最主要嘅爆发点。到时可能系一百分可收拾。 唔系，但系你讲， 因为点解咧？大学生先有条件，所以我未有机会，我劝黄之锋，你唔好教中学搞佢罢课，罢唔搵到嘅一来又。 诶、哎，唔系，所以黄之锋已经有个变奏啦，就系、是、佢去中学嗰度拍黑丝带、就喺罢课当日。 系啦，你罢唔到，因为点解阿爸阿妈会屌你噶嘛？啲学先生亦都唔敢噶嘛，除非你教协宣布。 呢、這个系步骤问题。 除非你教协宣布，啲教师带领啲学生一齐罢，系咪？但大学生呢个礼星期嘅罢课咧，一定系出 得 point。 唔系呢个梗系啦，呢个系步骤问题啊嘛，梗系先易后难啦。即系你要真系你大学生全面罢课，你先有带头嘅示范作用啊嘛。喂，你一开始喂全部人一齐喐，梗系难噶， 好难 系啊， 非常 嘅啦。喂，你正如就系话阿戴耀廷就话隔一日就系话喂，屌，即系其实 嗰個影響最細嘅一日嚟，即係搞佔中。喂，有啲人會屌，喂屌，你影響細，你唔好搞佔中啊！就係、是、要癱瘓佢啊嘛！大問題就係話呢個係 opening 嚟噶嘛。 試一鑊先啦。 嚇、啊！ 而家個班我真係驚到騰騰震啊！大佬， 你梗係要試，你揀咗個最易嘅出級 point 去試。 唔好咁 critical 住喺而家呢個階段，啊、即係唔係話唔批評？頭先我哋批評咗好多，包括批評埋自己，係咪、但係咧，就係、是、所有嘢都要試喺呢個階段。因為點解咧？我嘅理解。我嘅研判、就係成班友仔士氣低落， 係啊， 已經怕撚咗共產黨。呢、 嗯、 個係一個轉折點嚟嘅、我哋點樣將啲人嘅士氣打翻上去？唔、怕佢、就係、是、多人， 係、 多人嘅時候就唔驚啦。所以咧，揾個最安全嘅地方都係啱嘅，嘅、時間都係啱嘅。開頭啊， 開頭啫， 係啦，因為我仲有一波、兩波、三波，你唔好諗住找完一次數就算數啊，大佬。 其实全香港 嗰班唔系准备找数嘅啫咩？ 其实全 唔系，同埋你都唔使俾佢惊嘅，因为点解你预咗？例如头先我讲嘅，佢啲斗策有啲人已经警告紧我屋企人啊嘛。你预咗，其实今日由 day one 你已经预咗，有好多人系 spy 嚟噶嘛。 系啊系啊， spy 嚟噶，屌我都派 spy 落去啦，共产党流嘅咩？大佬佢情报工作最劲，你点解我同阿淡佢研判系？系咪？喂，好啦，喂，第二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再 翻嚟。 好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横看金鹰。 夏日热辣辣，听金鹰消暑解渴。夏日热辣辣，睇金鹰吉柠檬茶。夏日热辣辣，快叫索罗 B 出动。夏日热辣辣，着小背心冲奶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翻嚟即系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嗱，其实咧，我哋头先即系讲就系话，香港人嘅抗争其实靠两方面嘅，一方面梗系要自己争气啦，另一方面梗系要联结吓、好似阿土你咁样样，要我联结呢个外部势力啦，系嘛？ 吹大 国际大串联， 唔、系、但系其实 吹大嘅就屌。 我啊睇翻呢个阿沈旭辉亦都提过啦，喂屌，其实而家世界都唔系咁关心香港嘅啫。佢话好多外交官都 尽力做咯。 喂，唔系讲到尾系个 agenda setting 嘅问题嘅啫。即系如果你好似俄罗普京又或者好似 ISIS 咁样，喂，你真系搞坛大镬嘢出嚟，捉到嘅 attention 嘅，喂，感觉。感觉运动喺翻你嗰度噶啦， 唔系因为而家全世界都倒泻罗蟹啊嘛， 国际嘅即系支援啊，即系第一英国佬一定要去找追数啦， 系啊， okay? 美国佬系关键噶，佢重返亚洲啊嘛，香港都系佢棋子嚟嘅，跟住就系你境外嘅势力，台湾咯，系咪？我未串联到啫，如果唔系西藏啊、新疆啊。全部要串联嘅，其实。 哇！你讲起西， 所有对抗共产党嘅反对力量，我要联结埋一齐。 吓， 喺呢个翼里边，我哋以前做得少，因为以前我哋惊啊。一讲起台湾，唉，屌，我哋即系同埋台独嗰啲友，即系混埋一堆，我哋惊啊嘛。一讲起美国佬，一讲起英国佬，唉，屌，话嘢好憎嘅，啲欧美势力咁样。 唔系你惊俾人扣帽子，其实你惊俾人扣帽子，就其实系 乜啊？ 嗱，其实 而家去到而家呢个阶段都盘死无大害，系咪先？你仲觉得自己选举仲有运行嘅咩？而家咁样，哇，大佬，佢一个月里边，你由7月1号我哋完咗嗰个七日游行之后发嗰啲招数， 系啊， 哇，大佬，全面战争嘅招数嚟噶，你唔惊啊？系咪？ 系啊。唔系咁，所以其实你而家要系即系除咗认识共产党之后，你真系要心理准备要牺牲啊嘛，吓、呢、个一定要啦。唔系咁，但系你头先你讲起呢个西藏，喂，你西藏而家大镬吓、啊，即系而家好似话有啲 ISIS 嘅一啲即系吓、当地人喺嗰边即系招揽一啲即系叛军、去打圣战、真系大镬、啊。 我唔系西藏，我新疆。 新疆，主要系新疆。 系啊， 系啊。喂，咁但系你而家咧？即系我觉得历史咧有一个好奇妙嘅巧合，即系嗱， 你讲系对上一次即系呢、這个老小布殊嗰阵时，即系其实当政佢嗰阵时，亦都系谂住有 agenda 系围堵中国啦， 系啊， 系嘛？喂，但系围堵中国，喂围围下又搞个九一一出嚟，要对付呢个阿盖达， 嗯， 喂而家亦都系啦。系嘛？要重返亞洲呢、這個奧巴馬嘅一個 agenda setting 嚇、啊，即係要重新重返亞洲，要圍到你中國啦。喂，如果咁巧，哇，又殺出個程咬金出嚟， 就係、是、中東嘅問題、 這個啊、中東嘅問題 ，ISIS。 所以其實美國佬都 preoccupy 喺國際事務裏面嘅，除咗要解決自己嘅內政，即係而家開始一窮二白嘅問題係嘛、 嗯？ 即係跟住就係第一，你本來 set 咗係重返亞洲，跟住你嘅中東就 cut 住。 係啊。嗯，即係其實你真係好喂，即係幫咗中國一大把喎，大佬真係幫咗共產黨一大把。 我記得 Anthony 你成日問一個問題嘅、啊，就話點解啲回教世界會對於 ISIS 咧，即係冇不以為然嘅感覺？即係唔係話同佢，因為點解大家其實都係搶緊同一個票源啊？ 係啊， 係嘛？簡單講，其實嗰班係喪屍嚟噶嘛。 嗯、 用翻喪屍論嘅講法就係因為呢啲回教世界應該係喐佢噶嘛。 其實我做翻個比喻啊，你見到如果啲神父咧，即係其實搞僆仔咧喺度亂同咧，喂，其實你教會會屌柒佢啊嘛，係嘛？你要同佢劃清界線啫嘛，啱啱先？ 你初時都有護衞下嘅，後期就即係要劃清界線。 喂，你一定要即係其實要教訓佢啦，係咪先？ 係係。 喂，呢、這個當然係啦。喂，而家正如就係話，你伊斯蘭世界你出咗一個即係叫 ISIS 咁 Q 極端嘅，喂咁不人道去斩人头嘅，喂又要即系其实残杀妇孺嘅，喂呢、這个系唔系即系其实回教或者伊斯兰世界佢自己本身呢个教义嘅原意嚟噶？喂，我真系好怀疑，老实讲，因为其实我而家我 search 呢个 Google， 喂我而家打中文就系打中文，即系伊斯兰三个字啊， 系啊， 喂第四个关键字系咩啊？系邪教嚟，大佬。 但你睇翻轉頭，邪教好多係大陸網站 define 佢嘅啫。 Anyway 啦，嗱，如果你阿楊壽成啊打自己嘅名啊出個黑社會啊，都會叫告呢、這個告鳩呢個 Google 啦，係嘛？喂，你而家你回教，喂你伊斯蘭教， 告高登仔， 唔係啊 ，Google 出個關鍵字啊。 哦 ，OK， 係啊，喂，咁等於就係話，喂，如果呢個伊斯蘭國，你能唔能夠容許佢，即係其實代表成個伊斯蘭世界先，即係一人啲人一諗起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教。一见到本可柯南经，可南经就会諗起呢啲即係呢啲咁嘅极端圣战分子先。喂，会諗起自己嘅人头会俾割嘅先。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咁嘅。点解佢哋唔用丧尸论呢一套嘅做法。即係话喂大佬，本来我系回教徒嚟嘅。屌你班回教徒搞到我哋即係臭名远播，因为又斩头又杀人。完全系违反啲人类文明同埋道德嘅嘢嘅，全部做啲嘢。 係 呀。差唔多强奸妇女咁制系嘛？ 系啊， 系啊，唔系差唔多，系已经强奸咗好捻多啦。 系啦，个问题因为主要嘅矛盾始终系美国佬度，喺成个回教世界依然视美国佬为主要嘅矛盾啊！你谂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点样介入中东嘅事务啊？由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嘅即系独立嘅问题、立国嘅问题。 嗯嗯， 你又介入啦，系、 嗯、 咪？跟住你中东战争嗰段期间，即系到七十年代，不断喺度撑以色列搞其他人啦， 六日战争啦，系咯， 系咪？ 嗯， 七日战争嗰日啊，定六啊？六日战争。O、okay, K， 跟住你伊朗同伊拉克打嘅时候，你系走去帮伊拉克走去打伊朗啦，因为你面对紧嗰个回教世界嘛，更癫嘅高美尼啊嘛，喺佢角度吓，唔、喺我哋嘅角度啊。跟住你谂下。伊拉克侵占呢个科威特嘅时候，咪又系靠你美国佬？ 嗯， 唔系，其实嗱，如果你 佢系咪冇得到联合国嘅即系 approval 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冇记错吓，去打呢一场仗噶，或者唔系用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做噶？ 最近嗰次就系冇得到联合国嘅 approval 先。 跟住你再踢呢个侯赛恩走啦、嗯。喂，你数落去。喂，如果我系回教徒啊，我系居于呢个中东嘅回教徒，我都反你美国佬台啦，系咪先？我唔理你必，我唔会逐个 assess 究竟你嗰场系正义之战定唔系正义之战。 嗯、 但我头先数落去嗰啲，喂，全部都系你美国佬搞出嚟噶。 嗯， 所以佢嘅对回教徒嚟讲，主要嘅矛盾喺美国佬度。点解 ISIS 佢哋都？即系咁影响到我哋嘅教义嘅嘢，咁影响我哋嘅 image 嘅嘢，都好似唔知点算啊，只可以只眼闭咁啊， 唔系因为 好似为佢哋出一口气咁啊。 如果你要讲咧 ，ISIS 同埋美国个关系咧，最直接嗰个责任其实要数下边个啦，希拉里啦，希拉里佢最近出咗本即系回忆录啊嘛。 哦 ，Hard Choice 啊 ，Hard Choice， 咁佢其中一篇就系讲就系话喂，其实 ISIS。 是当年呢即是 CIA 呢搞出嚟嘅。点样搞出嚟呢？其实就是为咗对付呢、這个即是呢、个叙利亚 阿萨德 嘅阿萨德政权嘛。 是啊。 喂而阿萨德政权喂屌其实原来其实即好似系俄罗斯嘅一个 post 嚟㗎喎。 用翻你呢个 logic 咪系咯？点解嗰啲有即系有得佢？ 嗯， 就话呢坛嘢你搞出嚟噶，大佬美国佬， 嗯， 系咪 ？CIA 搞个 ISIS 出嚟噶嘛？ 嗯， 喂，你仲唔使承担代价？点解你唔使承担代价？ 其实唔系佢搞出嚟，佢系资助佢， 资助啦，即系你唔资助佢，佢点会出嚟啊？大佬，佢点会生存空间啦、啊？ 我唔止呢、這个CIA 本身，咁如果你讲紧有。即係佢擅長人翁入面呢都包括埋土耳其、卡塔爾同埋沙地阿拉伯嘅。 所以佢內部有 dynamics。 係、嗯、啊。 點解呢啲咁嘅回教世界國家除咗印尼嘛係咪係真係好公開反對 ISIS 先、 嗯。 其他嘅都好似隻眼開隻眼閉有得佢喺度發。 喂唔止隻眼開隻眼閉啊。你好似而家馬來西亞個總統嘅叫咩名啦個納吉。喂，个总理纳吉啊，佢之前咁讲啊，就系好欣赏 ISIS， 点解啊？喂，因为你睇下人哋话战狼三百咁款啊，喂，以小胜大啊，大佬。 喂，你睇翻转头， 喂，你要学习下佢哋嗰种勇武精神啊！ 你睇翻转头系有理由嘅，因为马来西亚嗰边咧，佢北边连接泰国啊嘛。你喂，即系泰国同埋马来西亚都系香港人旅游胜地啦，但大家都唔知道，其实呢两个国家本身嘅关系系好卵差噶、 嗯， 因为泰国北边系有班佛教。游击队成日搞鸠马来西亚噶嘛，咁、 嗯、 所以佢其实纳吉咁样做系趁呢个机会就鼓励当地俾佛教游击队搞嘅人咧搞翻佢转头啊！其实系趁其实大家各取所需， 嗯、 趁机走去巩固政权嘅咋、 嗯， 你此其一。第二样嘢，喂，你讲紧今时今日对 ISIS 好大反应系得两个国家嘅啫。就係、是、回教什葉派嘅伊朗同埋伊拉克，因为你 ISIS 係逊尼派，而且佢係 在印尼， 仲有印尼係啊，但係问题 即係近嘅呢就係两伊啦，远嘅就係印尼。 係 印尼点解呢？屌因为好撚多人呢即係俾佢召咗去打圣战，打完圣战之后呢、 嗯、 就返返印尼嗰边呢就招兵买马，喂、 嗯、 甚至乎就影响返你呢个印尼嘅政权。喂，就覺得你一班友即係 冇 Q 用， 冇 Q 用， 冇 Q 用， 哇！屌，即係其實都唔夠勇武嘅。喂，又實施唔到自己英雄主義，係嘛？喂，但係如果你講近嘅伊朗同埋伊拉克，佢自己本身都係行緊一套即係叫做什葉派政權啊嘛。 係啊。 喂，而點解呢個叫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同埋呢個叫做係 卡塔爾 都要資助呢個 ISIS 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係呢個遜尼派啊嘛。 係啊。 系嘛？ 咁 就因为要扶植喺呢个叙利亚呢边扶植呢个逊尼派政权，所以咪俾钱佢哋咯。 嗯、 所以佢哋梗系唔出声啦，屌！佢哋有份噶嘛？ 大家都冇道德高地喺度谴责 ISIS。 唯一反对佢哋嘅，全部都系有既得利益喺度。 系 啊，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嗰个成个回教世界里边咧所谓嘅互动。 嗯， 系咪？即系正如头先阿 Anthony 咁讲啫嘛，你两伊咁啊，因为你系十二派，咁、 啊、 我包就系逊尼派嘅。 系啊， 喂，第一大佬个光环俾你攞咗啊！咁我梗系要顶你啦，印尼，你搞埋我哋内政，即系话我自己冇用，面对美国佬嘅时候，系、嗯、咪？ 喂，所以如果咁样讲嘅话，而家咁嘅 dynamic 变咗，即系逊尼派，即系呢个伊斯兰嘅逊尼派，咪变咗呢、這个吓、啊，即系回教嘅撒旦，咁咪变咗撒旦的诗篇，真系。 又唔係咁嘅意思嘅、 啊， 即係你講順尼派都有好多種，咁、 啊、 只不過佢係順尼派入面最能夠幫佢哋出口污氣嘅人啊嘛，所以咪資助佢哋咯。咁、 啊、 同時 即係為啖氣啫， 係啊。同時間、啊、你講印尼嗰班友，其實佢哋係好似咩有冇睇《赤色風暴》啊？70年代嗰班咁嘅德國學生走去巴勒斯坦嗰唔係即係巴勒斯坦嗰度 嗰邊去 training 係做 training 嘅啫嘛，係啦，翻嚟搞學生運動搞恐怖襲擊。即都系帮自己当地做 underdog 嘅人出口污气咁解嘅啫嘛，各取所需嘅啫。其实讲到尾系个阶级嘅问题。 咁而嗱，头先阿土你哋都讲过就系话，点解即系美国有咁大嘅责任？其实嗱，一种讲法就系话咧，即系其实佢喺伊拉克即系搞掂完撒旦姆之后，佢自己本身一直有个叫做系即系撤军嘅时间表。 嗯， 佢未有撤军嘅时间表之前咧，即系嗰啲咁样嘅恐怖分子咧，圣战组织系咁搞美军。哇！搞到佢咧，屌你，即系哇！即系其实因为佢民主国家嚟啊嘛，你系咁有伤亡嘅话，喂，佢国内嘅嗰个反对势力，嗰个反对声咁咪大咯。喂，但系奥巴马一话撤军啫，就唔搞佢哋啦，点解啊？ 喂，就是因佢然之后就諗住夺权嘛，咪即係自相残杀囉喺度。 咪所以 fundamental,、啊、你咁多年特别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美国成为一个霸权。 嗯， 你唔好话我左交，我完全係即係当分析个问题㗎啫。 嗯。 你作为一个霸权嘅时候，全世界都关你事。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睇一套戏叫 JFK?其中一个即系 argument 啦，即系点解要即系刺杀金乃迪嘅其中一个原因， 嗯、 就话咧嗰班友仔话点解要刺杀金乃迪啊？嗰条咁嘅友仔，我哋嘅总统啊，话古巴咁近我哋啊，我哋都要让步啦。 嗯 嗯， 嗰时候咩猪湾危机啊，古巴飞弹危机啊咁样，何况咁远嘅越南？喂，呢、這个系谂住自己已经退出。呢、這、一個喺作為國嘅警察角色嘅一個嘅重要嘅顯示嚟㗎啦嘛。不過你、嗯、當然你美國內部嗰個軍工嘅事業裏面嗰度有好大的經濟利益，係、 嗯、 咪？中東裏面有好重嘅即係石油嘅利益，所以你必不可少嚟介入。但係你其實都有一個反省嚟嘅，對美國人嚟講，你自從呢一個嘅即係恐怖襲擊九一一之後、 嗯， 你打幾多場仗？ 嗯， 跟住你帶嚟嘅係咩後果？對美國人嚟講，第一你打一場伊拉克，又搞阿富汗。是泥足深陷，我讲好多次。 嗯， 跟住你搞到自己国内面对咩问题啊？印银纸嘅问题咯， 嗯， 你不断发债券咯， 嗯， 系咪又唔够钱嘛？跟住佢面对财赤嘅问题咯，利息扯高晒嘅问题咯，跟住你失业率面对金融风暴嘅时候，咪即刻冧咯，只系10%咯，系咪？所以美国人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你佢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嗱，二次世界大战完咗之后，你好威， 嗯， 系嘛？你取代。即系成个即系铁蹄处处嘅欧洲嘅法国同埋英国，世界嘅强国同苏联抗衡，哇！呢、這、一个咁样嘅即系 image 啊，佢种嗰个 prestige 啊，即系嗰种威望好劲。 嗯， 但系咧，法国你自己走去亚洲嘅时候，无论系即系柬埔寨又好，越南又好，都系灰头土面。 嗯， 你喺中东里边搞到今时今日又系灰头土面。 嗯。 系咪啊？你几严重嘅一件事，所以而家你话奥巴马政权点解话我哋成日都讲打 proxy war 啊，唔想再介入啊？其实你系有内政同埋外交嘅问题，两个系纠缠纠葛紧。 嗯， 你如果美国继续喺度搞，喂，你唔使同国内人民嘅交代啊。 嗯，因为有伤亡人数啊嘛。 喂，你嘅仔，喂，嗰个系我哋啲美国嘅子民啊。嗯，我哋嘅下一代嚟㗎，你真係就係派晒啲黑人去打仗啊，大佬。 嗯。 係咪嗰啲，喂，嗰啲人唔係生命嚟㗎，大哥。关你鬼事啊，嗰啲阿爸妈会咁讲㗎嘛，大佬。越南嗰场仗都係咁样，所以最后反越战成功㗎嘛。 嗯。 喂，我系咁派啲后生仔去。全部都瓜晒翻嚟，大佬！ 但你见到初期佢 Richard Nixon 走去打嗰阵时，系真系叫做成功嘅，即系打东京湾嗰啲。 咁、嗯、但系最后你能够扶植嘅政权，唔系你想象之中系亲你嘅政权。 唔系你点讲都系鞭长莫及啊嘛。 系 嗱，事实上你话伊拉克个原罪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咧，佢留低大量嘅武器。 系啊， 同时间呢个叫做系即系。呢、這個叫做佢自己扶出咗嚟政權，佢又自立唔到。喂，呢、這個民主制度喺即係伊拉克呢個叫做係伊斯蘭國家，佢又立足唔到。喂，咁變咗就係話，喂，好大鑊。喂，你根本上佢自己本身有宗派嘅即係仇殺啊咁樣。喂，你根本上留翻嗰個政府喺度，你係等於送羊入虎口喎。 嗰陣時候啊，侯賽恩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啫嘛，佢、 啊、 就能夠壓得住啊嘛。 啊 啊、你將一個能夠唯一能夠壓得住牆嘅人。系怼冧咗， 所以 你条气唔信佢。 所以其实佢死前咧，即系其实行刑之前咧，佢怀言错唔晒嘅。即系嗱，我记得佢嗰阵时咧就有个即系行刑嗰条友就同佢讲，go to hell 系落地狱咁样样。跟住佢好不以为然啦，落地狱，落地狱嗰个唔系我，落地狱嗰系伊拉克，啊佢叫 living hell。哇，你而家你真系俾佢即系中咗。中又中喎，真係即係等於一個詛咒咁樣樣。喂，大佬，伊拉克係咩國家？喂，等於阿才子亦都咁講啊，即係呢個陶傑亦都咁講啊。喂，呢、這個民主政權，你喺個世界裏面係直跟唔到嘛？係唔即係你係 冇個土壤啊？ 你唔冇個土壤啊？其實係 喂嗰陣時候，亨廷頓都咁講啦，即係呢個政治學大師啊，我哋個個。所有人讀政治，你唔讀過亨廷頓，真係冇讀過一樣。 Clash of Civilization 唔單止係講 Clash of Civilization 嗰個係中咗，而係在於咧佢有一個嘅即係研判咧，就係話呢個世界裏邊嗰個嘅民主嘅制度咧，你都係要有邊一類型嘅國家係唔得啊嘛。 嗯， 佢分析過噶嘛。第一種就係中東伊斯蘭世界嘅地方係唔得。 嗯， 因为佢嗰个咁嘅封建同埋嗰种阶级嘅制度，系咪叫阶级咧？即系你起码嗰个宗教嘅领袖嗰啲咧，其实影响得好严重噶。 那个叫乌里玛， 乌里玛系 系嘛？ 嗰啲教士啦， 乌里玛阶级系啊。 即係佢啲階級性係好重㗎嘛，但係呢一個民主嘅制度嘅時候講人人平等㗎嘛。 第二樣嘢其實係講緊因為喺中東呢個地方大部分人都係放牧嘅，咁基本上成個地方有國界，但係問題每個人都冇國籍嘅時候呢，你唔係植根喺個土地嗰度，其實好難行到民主㗎。你講緊歐洲又好，美國又好，喂，你成個地方係 settle down 咗㗎嘛，你 establish 咗一個地方嘅時候，自自然然安定就需要每個人承擔返權利，同埋有即係有佢嘅權利，亦都有佢嘅責任，先至有民主喺度㗎嘛。 咪同埋我都唔怪美國人嘅，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呢，即係我唔係怪佢啦，嘅意思就係話呢，因為佢係一個多種族嘅國家。 嗯 嗯， 呢個地方立國大概200年松啲啦，系咪？ 1776到而家 系。系咯，200年松啲啦。咁、 嗯、 你立国以嚟，佢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嘅国家嚟噶嘛？ 嗯， 民族大熔炉所谓嘅， 所有嘅种族嘅人都喺度。所以咧，佢某程度上咧，我觉得佢系有一个道义上嘅责任。 嗯， 照顾翻佢哋自己嘅国民里边咧咁唔同种族嘅人嚟嘅。 嗯， 所以咧，犹太佬点解咁大影响力？因为犹太都有一个即系好 significant 嘅百分比嘅犹太人喺度。 嗯， 系嘛？歐洲嘅地方嗰啲人，又係西歐嗰啲又係，係、 嗯、 嘛？所以變咗佢亞洲亦都唔少啦，華人都唔少啦。 好老實，美國介入非洲都好積極嘅，比起法國更積極添嘅，仲 唔係咯？所以美國人點解會成為世界警察呢？同呢個地方嘅立國，同佢嘅民族嘅組成都有關。 嗯， 除咗佢考慮，即係嚟介入中東，佢梗係考慮呢一個嘅經濟嘅利益啦，係咪？石油嘅利益啦，亞洲亦都係考慮緊，即係呢個市場啊，即係嗰啲天然資源啊等等。 成條交通線啊，講緊。 咁所以你話美國人除咗係即係有軍工事業嗰種好戰之外，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要同佢自己嘅國家入邊不同種族嘅人咧，好似。即係做一個交代咁， 嗯， 係嘛？作為一個義士嚇、啊，周圍辣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個道路係唔長久的，即係國際嘅秩序係不能夠靠一個強權去解決嘅。即使我當美國人咧，就係個心好純潔，我當一下，一定唔係啦。即係我都係為咗個地方咧，就係有民主啊乜乜，佢哋吹出嚟嘅啫，冇利益嘅。屌你嘅民主同我嘅民主關咩事啊？正如某位講係嘛？屌我夠想拯救宇宙啦，我想拯救地球啦，大佬我都緩急先後噶嘛，係咪？ 事有先後緩急，所以你見到美國立國嗰200年嚟，佢對於南美嘅民主係瘋狂壓制噶嘛？ 後期改變咗立場，後期發覺咧，佢支持一個獨裁嘅政權咧，不能夠長久治安，亦都不符合美国嘅利益嘅，所以佢宁愿要一个咧系民主嘅政府， 嗯， 因为似佢啊嘛 ，predictable， 同埋佢可以咧利用佢自己熟悉嗰套游戏规则啊，同呢啲人啲政客 negotiate 啊，同埋去做 lobbying， 系啦系啦，正想讲， 系嘛，即系美国佬唔想沟呢个民建联咩？明知系沟唔到之余，就因为嗰班人唔系熟呢套游戏规则嘅人嚟噶嘛。 但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你好似你美國咧，佢自己本身嗱呢、這個霸權啦，佢自己本身有原罪啦。喂，屌！喂，但係咁樣講啊，呢、這個國際社會裏面你要行，你行使公義咧，即係其實你自己本身都係有個即係呢個爛產理論啊。喂，美帝當然係即係 好曬 啦，都係契弟啦。喂，但係聯合國真係無能噶嘛，大佬啊！ 啱、 你淨係講就係呢個即係常任理事國，我哋之前不斷都有講啦。喂，而家呢俄國根本上就應該屌彈鳩核咗佢啦，大佬！屌你，即係佢而家喺度入侵呢個烏東，屌即係呢個 烏克蘭東部， 烏克蘭東部 頓切斯基。 唔係佢已經係違反咗佢自己本身之前葉麗欣啊同呢個不約組織簽下承諾啦，已經係。 由呢個 League of Nations 中文叫咩話？ 國聯 國際聯盟 係 到今時今日嘅聯合國其實都係唔 function 嘅，係都唔 function。 係 你諗下當年嗰場即係打伊拉克嘅戰爭，因為科威特嘅問題，其實你咁樣去授權呢個美國去一手包辦呢場戰爭， 嗯、 其實已經係錯啦。 喂、 嗯， 其實成件事嘅本質係好似日本喺中國建立滿洲國一模一樣嘅啫。你睇翻轉頭 ，exactly 啊，係冇意義嘅。嗱，呢五個。即系联合国嘅常任理事国，即系有特权，好简单。嗯、就 是、 我打仗嘅时候冇事， 系 我去杀戮其他国家嘅人民咧，就有特权， 系 咪？ 因为佢哋系五个二战嘅战胜国啊嘛，你冇办法噶。 不当然啦，你话现实世界里边就即系唔系讲原则，唔系讲理想咩？ 讲利益嘅， 丛林法则嘛， 全部都系丛林法则，全部都系利益为主导。 系、 你个美国佬系只可以利用嘅咋，系、咪？你会真系即系宣扬呢个世界民主咩？呢、个包装嚟嘅咋，大哥人哋，你真系信就坚啊先得噶。 喂，但系讲翻转头，讲咁耐，其实我哋喺咩 ISIS 又好，普京又好，我哋系咪要会学到少少教训咧？喺呢度， 你有咩教训咧？你听完之后， 听完之后，喂，梗系做一个最尽嘅 attention seeker 啦，大佬。 系 咁，香港咪做紧呢样嘢咯，应该 系咪慢慢咁样做咯？ 呢、這个成为美国佬喺重返亚洲嘅其中一部剧， 系啊， 系嘛？因为美国佬喺亚洲里边有不少嘅盟友嘅， 系啊， 唔系你要 日本仔、南韩、菲律宾，系嘛？ 咁缅甸都系， 系嘛？香港亦都系一个点，所以阿爷系噏中佢噶。阿爷噏中就话咧，即系点解泛民主派咧要喐嘅话咧，因为勾结外国势力啊。如果嗰阵时候李飞入到嚟啊嘛，话私下同啲官员讲啊嘛，如果泛民主派系俾佢放佢哋公民提名，俾佢哋当选嘅话，我哋出卖国家同埋出卖民族啊嘛，讲穿咗啦，就因为美国佬会介入啊，我唔知道美国佬嘅介入有几严重啦。 哇，土啊，咁如果咁讲嘅话，你而家介去台湾嗰度系咪都出卖民族咧？我唔知道。 呢个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屌，所以共产党咧更捻头痛啊！ 喂，可唔可以剩翻少少时间我哋讲啲港务啊，唔系啲咩台务啊？喂，台务我哋都好 Q 头痛啦！喂，大佬，喂，真系难以为继话堂啊！即系见你最近不，即系你即系都唔请食宵夜咯，你冇乜钱剩咁滞喎？ 冇啊，冇啦，冇啦，冇啦！今晚就要搵阿陈德章过嚟请食宵夜，因为佢而家威水嘛，做得随定音啊，屌 系嘛？唔系，其实主要就系其实即系因为我哋台又冇乜收入啦，讲真，我哋又即系冇本事。搞货金啦， 亦都冇肥佬礼捐钱 啊，亦都冇肥佬礼捐钱啦。咁但系anyway， 其实我哋而家即系都喺度苦撑待变啊。好似阿淡讲开一样嘢就系，即系希望大家真系揿多啲广告，因为其实我哋经费真系好有限啊。咁啊，同埋即系嚟紧啦，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啦，可能我啲广告咧就会烦啲啦，嗰啲浮嚟浮去啲广告啦，咁啊，即系希望大家见到唔好即系唔好咁厌恶先，亦都要多啲即系 去下 睇我哋即系个网页先。嗱，我哋网嗱你见到我哋唔系净系即系得嗰啲即系节目 download 啦，系咪？咁我哋而家即系都写好多文啦。喂，同时间我哋 嗱。 因应网友嘅投诉，就系话我哋 live 咧，即系直播系统咧就好大镬，系嘛？只要即系其实成日上唔到网啊，又连线连唔到啊，咁样样。 所以今晚咧，大军阀咧就试验啦， 系啦， 就试验咧用呢个咩话叫做 Mix LR 咁啊，多谢阿威敏啦，威敏就好有心啦，就试咗咁嘅系统。咁 今晚阿 Spooky 都特登咧，即系翻嚟做呢个监察， 系啦，喺度即系 好似好顺，我睇到啲 response 好似 系啊，应该系啦。咁啊，即系嗱，长远嚟讲咧，因为其实而家今晚嗰个试行咧，就系其实分开咗嘅。其实长远嚟讲，应该系 embed 落去嗰个网页度嘅，我哋嘅网页度。咁希望大家留多啲时间喺我哋网页度啦，系嘛？ 因为我哋最主要咧有两个投诉嘅啫，投诉一就系话咧，我哋 live 嘅时候咧，尤其是阿淡啊， 系啊， 吓啲人已经放弃听阿淡，你唔知 啊？人太 即系 live 嘅时候 爆 server 梗系 系，因为有一次我喺法国啊，即系都系窒下窒下听阿淡嘅阿淡以为我唔喺度咧，就讲我啊嘛，屌个契弟系嘛，我听到啊，我喺法国，大佬 你坏 话，不过窒下窒下啫，咁样系咪？即系呢个系第一样啦。咁我谂其他啲 download 嗰啲咧，其实你哋即系我呼吁啫，即系就可以去翻我哋个网页度。 系， 因为有啲人就话香港网台 apps 都开始即系窒啊嘛， 支持我哋营运啦，吓，即系 因为你入到我哋网页度咧，就自然有广告 kick 啊嘛。你入香港网台 apps 咧，就即系。唔系唔好啊，而系我哋冇办法，只可以即系从中可以即系补贴阿淡，即系来回嘅船票啊，大佬。 啊，唔系同埋就系、是、我哋迟啲亦都会搞自己 app 啦。 系 啊，咁嚟紧嘅 app 亦都会有会有啲文章植入落去啦。咁另外就会当然亦都会有啲广告啦。吓、啊，希望大家唔好嫌烦啦。 诶、我成日都睇咧，台湾嗰个苹果其实几过瘾噶。 吓、 你一 click 入去咧，睇啲好 juicy 嘅新闻，你知我哋 Facebook 里边咧， 就即刻弹咗个广告出嚟先， 即刻弹咗个广告出嚟，跟住我哋交叉咗佢。 知佢点样收费啦。 唔系，因为其实老实讲，如果我哋唔收你任何，即系我哋亦都即系唔会话 PayPal 收钱， 冇货金， 我哋又冇货金，亦都冇任何其他即系一啲收入来源。喂，钱仲何来啊，大佬？喂，就真系叫靠你哋啦。老实讲，真系。 喂，想要顺啲嘅 live， 麻烦大家 吓。 click 多啲广告啦 好你差唔多啦今日。 差唔多啦好。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